19分，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警卫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五金彩票，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五彩三 D，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摊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方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3天2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715563013930489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就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以史为鉴。从古至今，评书凌波，1033广播书场。 朱亮、王顺四个人来到葵花岗临时公馆的门外，朱亮把拐棍一晃，高声喊喝：“站！开封府的人住在这儿吗？蒋平在不在？方叔安在不在？都给我滚出来！”他这大山大叫这么一喊，走道的老百姓就围了不少，心说啊，这哪来个老头这么邪乎，这干什么呢？人们不敢靠近，站的哪儿的都有，张着大眼睛在这看热闹。单说店房里边的伙计正往里边端饭呢，往外一探头，耶，这哪儿来的？这是怎么这么厉害？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。蒋平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朱亮他们公然敢堵着门来叫阵呢。四爷听完之后魂飞天外，哟，手中的饭碗落地呀、啊！快点集合！刹那间，开封府的官人全都来到了。小七杰、小武艺，老一发的英雄足有30-40位啊！蒋平当众宣布事情发生变化，有人堵着门挑战，听意思好像是飞剑仙呐、啊。逃出他，别人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，大伙看看怎么办。年轻人管这个吗？四十六，四大爷，事到现在不是鱼死就是网络，跟他拼了，跟他拼了，让他有来无回。大家是各拉刀剑，捏胳膊挽袖子往外就闯。蒋平一看，慢着慢着，我说咱可这么说啊，谁都得听命令， 哪一个想胡来可不行，看我的眼色行事。蒋平明白，这帮年轻人不管天不管地，真要伸伸手，背不住把命就断送了。现在自己是当家人，得对大伙的安全负责呀。蒋平这一强调，众人这才点头。四爷率领大伙赶奔店门外，等蒋平出来一看，把脖子又缩回去了。他一瞅，真是朱亮，后边跟着那凶僧陈东波，还有贾徐良、紫面金刚王顺、白莲花燕峰，这都久打交道了。四爷恨得牙根痒痒，心里还害怕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现在援兵未到，请的人不少都没来呢，光靠我们这点人真是以懒击石啊，把四爷可真急坏了。但是事到了现在，不豁出一头去也不行了。蒋四爷把小脑瓜一拨了，迈大步来在店门前，手捧峨眉双刺，一阵的冷笑， 嘿嘿嘿嘿嘿嘿嘿，哎呦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朱老剑客吗？几位听好吗？ 朱亮一看是蒋平，往他后头一瞅，一般都是熟人，在阎王寨没少了打交道。飞剑仙朱亮冷笑一声，蒋平，蒋矬子，没想到吧，知道本剑客干什么来的吗？摘你们的脑袋，你要识时务的把兵刃放下，乖乖的让我把你捆上，带到我们山上，交给锦霞大寨主听凭法落，你免遭凌辱之苦。如果把本剑客给激怒了，今天我踏平店房，杀你们个鸡鸭不剩，是无犬不留。你信不信？陈东波叫唤的比谁都凶，南弥陀佛，蒋矬子，究竟你打算怎么办？不服的过来！他把金漆盘晃的是呼呼山响，小弟兄们就想往上冲，但是蒋平有话在先，他不让谁打，谁不敢过去。大家怒目横眉，在旁边拉着架子。单说蒋平真有经验呐，什么场面没遇上过。四爷尽量控制住心情的紧张，脸上还假装乐着。我朱亮，我真服你了，真是贼胆子啊，胆大包天，天包着胆子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开封府临时的公馆，你竟敢公然跑到这儿叫号来。好，各个英雄有骨气，不过咱可得把话说清楚，你来的目的究竟想干什么？蒋平方才我都说了，你没听见吗？让你们土豆搬家滚出葵花岗，这属于叠云峰青松狼牙涧的地盘，没有你们立足之地，这是头一个。第二，你们这几个当头的必须跟着我赶奔山上前去认罪。第三，爱虎、龙天彪还有洪文、钟林这几个人必须给我交出来，给我们小姐报仇雪恨，三个条件缺一不可。 是吗？还有没有？您把那话都说清楚，都把它讲出来。 就是这些。 哎呀，朱老剑客，我看你没睡好，在这说梦话呢吧。 我还有几个要求， 讲。 我这要求也不多，也是三个。第一，你们来的这几个小子赶紧把兵刃放下，任凭我们法落。第二，我们要平山灭寨。第三，我们要捉拿杀徐良的曹仁，给山西县徐良报仇，三个条件也缺一不可，不然的话叫你们有来无回。 其实蒋平是咬着后槽牙说的，事到了如今他是当头的，他不横着点儿，那不就完了吗？明知道干不到也得这么说。 朱亮点点头，啊，蒋矬子，我真服你了，你纯粹是个无赖啊。魏松说此话不怕风大扇了舌头， 好好，咱别斗口， 三个条件也罢，三百个条件也罢，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，过来吧。你们哪个不服先会会我飞剑仙。 蒋平一回头看了看手下这些人， 他这 挑谁也不行，能打的都没来啊， 就都上去也不是飞剑仙的对手。四爷一想也罢，我先豁出我这条老命去吧，我死了也就尽心了。蒋四爷想到这，一晃峨眉刺，扔就跳到朱亮面前，姓朱的休要猖狂，四老爷陪你大战八百合，张唰， 峨眉刺一分奔朱亮的眼睛， 朱亮往旁边一闪身，峨眉刺走空了。飞剑仙冷笑一声，蒋矬子，就你这两下还在我面前显示，我要叫你能过去三个回合，我就不叫飞剑仙。蒋平说你少说废话，张抡峨眉刺就砸。朱亮使了个海底捞月，拐棍往上一截，啪啦，人一对峨眉刺全飞了，蹦起有十几丈高来，翻着个往下掉，把看热闹的老百姓吓得躲一躲啊！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峨眉刺落地。蒋平再看，虎口都震破了，干脆到不了人近前呐。四爷转身刚要走，朱亮的拐棍就到了。蒋矬子，你给我宰这吧！奔四爷的腰砸来了。蒋平一看不好，这挨揍也得会挨，要真打腰上，骨断腰折，干脆我把屁股给你得了，这肉厚有弹性，揍一下还差不多。蒋平是实在没招了，脚尖一点地，身子往上一挺，这一拐棍正揍屁股蛋子上，打的这个脆快，啪！把蒋平在殿外抽到院里头去了，扑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。再看屁股，一条大紫领子，再想动就动不了了。蒋四爷疼的是五官挪移啊，痛苦难当。南侠展云飞何宝剑就上去了，三个照面，宝剑飞了。南侠捡宝剑的时候，飞行小太保钟林上去了，几个照面，不是人家的对手，他怎么能打得过朱亮呢？朱亮也知道他这棍儿里有毛病，我呀不碰你的棍儿，小娃娃，你休想叫我上当。钟林是干使劲儿使不上，不碰棍儿里边要出不来。日月飞行小太保也见了汗了，方叔安在后底看， 门众位， 咱别卖不了的书该都在这儿戳着，人家欺负到咱家门口来了，弟兄们上得了，哇，大伙各拉家伙往上就闯。朱亮身后那三位也不示弱， 拉家往上拧，就展开了一坨混战，就在公馆的门前。这一顿打呀，踢踢踏踏，踢踏踢踏踢踏，老百姓还没见过这种热烈的场面呢，一个个全吓傻了。所幸的还没有人死。正在这关键时刻，在葵花岗的大道上来了几个人，这几个人都骑着马，本来没事儿想找座店房，可是一进这镇子口，发现前面围着不少人。马上这个主挺身去往人群之中看了看，一头打仗的，他就问附近的老百姓：“乡亲们，这怎么回事？”老百姓一看，骑马的是个漂亮小伙，岁数不大。这我们也说不清，反正是开封府的官人跟山上的贼正在动手，这帮贼也太猖狂了，堵着公馆的门前来叫号，这打成混战了。请问开封府的人都在这儿吗？啊，你没看吗？那年轻的那帮人，人多的都是开封府的官人。这小伙闻听此言，甩定立鞍就跳下马了，唰，甩掉英雄场，一伸手摁崩簧，嘎嘣残子栏，拽出一条宝家伙，叫金丝龙鳞闪电劈。这个英雄喊了一声：“乡亲们，大家闪一闪！”开封府的弟兄不要担惊害怕，贼人们不要猖狂，毛家到了。在老百姓头顶上就蹦起来，这小伙子往人宠当中一站，把宝刀一横，把他们双方给分开。朱亮不知道来的是谁，他要做点充分准备，故此虚晃一招跳出圈外。陈东波、王顺、燕峰与此同时也跳出圈外，开封府的人退归门内。当时就把这场子亮出来了，就这小伙突出在这儿一站，多数的人不认识他，有没有认识的也有。谁呀？小武艺的大爷玉面专诸白云生。白云生擦着眼睛一看，哎呀兄弟，你从哪儿来？不顾一切过去把这人给抱住了。师兄代言来的谁呀？这小伙可太了不起了，在这套书当中，他跟徐良并驾齐驱，是开封府的两根大梁啊。此人姓白，叫白云瑞，人送绰号叫玉面小达摩。这段书就是小达摩白云瑞出世，宝刀贺穷贼，刀血青松狼牙剑。白云瑞是谁呢？就是前套书最著名的英雄锦毛鼠白玉堂的儿子。白玉堂这一生性交气傲，目中无人，保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襄阳九郡，结果三探冲霄楼，命丧同往镇。白玉堂为国捐躯死了。后来呢，把湖北平定了，钦差大人严查散奏凯还朝，在皇上面前动了一本，有功的都是谁，为国捐躯的是谁，那当然了，首列白玉堂啊。仁宗为这事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，因为他呢跟白玉堂挺熟，白五爷曾经在岳武楼献过艺，皇上对他很器重啊，官封三品带刀御前护卫，没想到年纪轻轻的把命扔了， 所以对待他的家属格外优厚。在八宝金殿亲自接见了白玉堂的妻子樊氏夫人。那年这个小白云瑞啊才9岁，娘儿两个来到八宝金殿，仁宗慰问了之后当殿加封樊氏夫人是一品诰命夫人，白云瑞是4品阴生，归国家抚养，夺下来国地躺银18万两，要在白玉堂的家乡修坟立墓建造祠堂。在当时来讲，这个荣耀是压倒一般呐。吴奶奶当面谢恩，带着儿子白云瑞回到原地浙江金华府白家岗。他们这一来啊，州府县道官员全都接来了，一直护送到老白家家里头，离着他们家18里地破土动工修造白五爷的祠堂，建造坟墓，然后把白玉堂的古祠坛安全下葬，一直忙活了好几个月才告平息。那咱呢就得说开封府这些人的事儿。吴奶奶回到家之后，虽然说吃喝不愁，又是诰命夫人，毕竟身边少了个丈夫，没事就掉眼泪，守着白云瑞过日子，说将来望子成龙，这孩子长大怎么办，现在国家给开钱一直要抚养他成人，但是这个孩子干什么，吴奶奶跟别人的想法都不一样，起码有一条，不让他学习武艺，他对武字太恨了，心说我丈夫白玉堂就死在这上头了，他要没能耐没有武艺敢上冲霄楼吗，不上冲霄楼他能送命吗，我天晴地一根苗，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，说什么不能练武，让他弃武学文，好好念书，好好做文章，长大之后当个文官或者当个买卖人，不要贪这些风险的事情。其实吴奶奶这么想也不是没有道理啊，他就把老总管白福叫过来了，这白福跟这白玉堂多半辈儿，现在也有资格了，是白府的总管。吴奶奶告诉他，从今以后我把少爷交给你，好好督促他念书，绝不准他练武，如果要违反这一条我绝不饶你。白府领命，他就陪着白云瑞啊住到跨院。但是这个白云瑞从小就酷爱武术，龙生龙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盗洞，挨着什么学什么。你想他爹在世没事就打拳踢腿，他周围所处的环境都是练武的，他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你逼着他不让他练武等于要他的命一样。白月一看文章就打盹儿，一听说练武就来精神，后来背着他娘不知道，就跟白福商议，我倒说你背着我娘你教给我武术得了，你跟我爹大半辈子，我爹这能耐你都会，你教给教给我有多好。不，白福说这可使不得，夫人有颜命，我要违背了我饭碗我就砸了。夫人一听说练武，那简直就冲了他的肺管子，这我可不敢。白玉也来劲了，从小就有主意，把眼珠子一瞪，我告诉你白福啊，你既然不教我练武，往后我不吃饭。他还拿了一把，这白福怎么办呢，只好背着夫人不知道暗地之中传授他武艺。白玉这个基本功 都是跟白福学的。您别拿着白福当一般的人呐、啊，他久跟白五爷在一起闯荡江湖，白玉堂会的功夫他都会，只是他是当仆人的，所以没露出名来。你说刀枪棍棒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十八般兵刃，各种拳脚，各种掌法，他是样样精通。从他心里来讲，他希望小少爷学武。他发现白云瑞非常聪明，这要学好了能耐，长大了给五爷报仇啊。但是夫人有话，他又不敢不听，从心里头讲，他希望教孩子武术。就这样背着五奶奶不知道，念完书之后就在院里头开始学武。白福告诉云瑞，倘若夫人宅问下来，你就说为了活动筋骨延年益寿，可不也说别的。白云瑞说，您放心吧，这么两句瞎话我还不会说吗？只要你真教给我就行。哟，白夫那是真教啊。眨眼之间云瑞到了14岁，跟白夫学了5年功夫。这5年功夫练到什么程度，要说太高这谈不到，一般的来讲有个10个8个到不了白云瑞的近前。而且这几年光景，白云瑞这个子也窜起来了，14岁就好像成人似的，他那脑瓜聪明的比白玉堂有过无不及，一教就会，一看就明白。所以白福在这5年当中把所会的东西也全抖了个不得灵了。吴奶奶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，就这么保密，有的仆人知道也不敢跟吴奶奶说，也该着出事儿。到了白玉堂为国尽忠的6周年，祠堂都修好了，需要到那祭祀。吴奶奶早就吩咐下来，带着儿子云瑞，带着老总管白福，仆人仆妇婆子老妈，赶奔白氏祠堂。因为离得挺远的，头一天把吃喝都准备好了，烧纸芝麻香客也都准备了。到了第二天，一家人起身够奔祠堂，18里地到了白家岗，这个地方也叫白家坟。一看白五爷的祠堂修得相当讲究啊。另外前面就是坟，这大坟头都有1房多高，坟前立着白玉的石碑，碑上雕刻了大字，白公玉堂之墓。坟地外边呢还有转圈的石头栏杆，栽种的各种花草，苍松翠柏。吴奶奶一见着祠堂心如刀绞啊，下了车就开始哭啊，跪到供桌前边一边烧纸一边掉眼泪，嘴里是念念有词。妇道人家想丈夫，那想起什么他就说什么呗。白云瑞跪在母亲身后也哭，哭罢多时了，那云瑞就劝娘啊，以身体为重，我爹已经死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您说您哭坏了身子怎么办？怎么劝也不好使唤，云瑞没有办法了，是因为这时间待得太长了，他小孩他叫做烦闷，背着手就离开这坟地了，到外头转悠转悠。白福呢站到吴奶奶身后，皱着眉头也抹眼泪，丫鬟婆子都在两边伺候着。谁也没想到还正在这么个时候来了一伙贼，为首的这个贼头就是襄阳王府漏网的贼寇，叫并太岁张华。 这张华跟白玉堂解不开的臭疙瘩。他们一共弟兄三人，老大张文，老二张武，老三叫张华，都保襄阳王赵觉。白玉堂到王府的时候，张文张武双双毙命，就剩下这老三。张华那阵起誓发愿要亲手把白玉堂杀了，没想到没等杀呢，白玉堂死到冲霄楼了。他老这么想，要解心头恨，拔剑斩仇人，我不亲自动这手，这仇没报。他就怀恨在心，后来襄阳王府整个叫官人给打破了，张华领着一伙人占据草峰山，当了流寇了。但是这个仇他始终没忘啊。后来他一打听，哎呦，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搜寻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言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定太岁张华领着20几个土匪来到五爷的坟地，他一看这干什么呢？香烟缭绕，有女人的哭声，这也有看热闹的老百姓。他一打听，这才知道，哎呦，冤家路窄，我省着敢问白吉岗他们家了，在这儿遇上了，我就下家伙得了。呼啦，20几个人把坟地给包围了。张华这个小子是杀人的魔王啊，杀人不眨眼睛，两手沾满鲜血，干这种事情是轻车熟路，拎着把刀他进了坟地了。白福呢，正背着手在这来回溜，一看闯进一伙人来，他还认得这个病太岁张华，脑袋瓜子就嗡了一声啊！白福把胳膊一伸，站住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不是国家的逃犯张华吗？ 是我， 对。正是张三爷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叫白福吧？白玉堂身边那个奴才，好嘞，今儿个该算总账的时候了。你也不是个东西，今天知道三爷干什么来吗？要报当年之仇。我俩哥哥死算白死了，没那么便宜。爷爷今天来要给老白家挖苗断根，刨了白玉堂的坟。他这一吵吵一喊，白府的人把家伙都吵起来了。那白府准知的有理讲不通，唰把外衣闪掉，一伸手抄过一条棍子来，但他这棍子是木棒，怎么能打得过张华呢？几个回合，再看这木棍成了擀面杖了，让你血成了好几轱辘。不但这样，白夫身上也受了伤了，肩头、大腿上、屁股蛋子上、脑门上，让这刀尖子划了好几条口子。就这样，白夫游自死战。这时候把吴奶奶可吓坏了，也忘了哭了，跟丫鬟婆子缩作一团，干着急伸不上手啊！这要会武术呢就好办了，他不会呀。围观的老百姓有的跑回家去了，还真有的不错，撒脚跑到巡检司送信去了，给报官呢。可里边正打着的时候，白玉丽在外头回来了。因为嫌他母亲哭起来没完，在旁边听着闹心， 他出了坟地到山根底下溜达去了，估摸着这阵儿啊，娘可能哭过劲儿了，劝说劝说回家得了。等他翻过来一看，耶，这怎么回事？一看老哥哥白福浑身是血，跟一个人正打着呢，母亲都要吓死了。白瑞可急了，大喊一声，飞身行跳进坟地，一哈腰捡起一把单刀来，直奔定太岁张华。 白福，你给我杀他，把他交给我。 白福一想，我的少爷哟，你怎么不躲开呀？他就是冲你下家伙的，你这不送到门上来了吗？少爷你别管，你把他交给我，你躲开吧，你都受伤了，交给你什么呢？白云瑞过来是大战张华，张华一看过来个小孩，跟人娃娃似的，别看个头不小，怎么说从五官也看出是小孩来，这模样活脱白玉堂，他就知道是谁了。孽种，你叫什么名？白云瑞。呵，真有你爹的风度，小兔崽子，父债子偿，今天我非剁了你不可。大战云瑞，你看白云瑞这个能力是跟白福学的，白福要不行，他怎么能行得了呢？跟定太岁张华打的20多个回合，白云瑞就不行了，也冒了汗了，眼也花了，刀也不好使了。可是正在这危机的关头，巡检司的马队赶到了，有人给报了官了。这个巡检司专门负责保卫老白家安全的，他是本地面知府衙门派到这儿的，而且这几十名当兵的都经验丰富，听说是老白家出了事儿了，风雷电掣一般就赶到坟地。巡检司大佬一姓陈，人送外号叫陈大刀，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，挺勇敢，率领军兵赶到现场，吩咐一声，别让群贼跑了，抓。定太岁张华一看不好，怎么说是贼人胆虚啊，他一看官人来了，打长的非吃亏不可，打了一声呼哨，率领群贼是逃之夭夭。这陈大刀赶进坟地，也算围，算给解了。可是一样，吴奶奶下了一场病，白瑞还昏厥不醒，贼也走了，他刀也掉地下了，哎呦一声躺到坟地，什么也不清楚了，可能是惊吓和劳累过度。等军兵把吴奶奶护送到家里，把白云瑞白公子也抬回来，这场风波才结束。陈大老爷禀明知县衙门，知县悬赏严拿，缉捕凶犯，哪儿找去？那一跑就没地方找去了，只有强调一样，加紧防备，以防再出这种事情。这个本地的官员他也害怕呀，如果吴奶奶笔尖一挂当，给皇上写封信，把这事儿说一说，他们就犯了失察的罪名啊。往轻处说得受处分，往重说饭碗都得砸了。但是吴奶奶能那么做吗？对人家还非常感谢，跟本地文武衙门处的关系也相当好。别的事儿都完了，唯独白云瑞自从那一天病倒是一病不起呀、啊。这孩子就像疯了似的，动不动就说梦话，也不知说的是什么。吴奶奶就这么一个宝贝心肝儿，这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怎么对得起死去的丈夫啊？把附近的名医全请来了，什么这个半仙儿，那个华佗，这个名医，那个神仙，请了能有30-50位吧，也给号了脉了，也给用了药了，但是全然无效。不但无效， 白云瑞的病是越来越重，眼看这孩子这命保不住了。大夫们急得一筹莫展，吴奶奶用眼泪洗脸，说怎么办呢？赶紧写了封信送到开封府，面呈当今天子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吴奶奶是一品诰命夫人，白云瑞是皇上封的四品阴生，那属国家培养啊。那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不跟皇上说能行吗？仁宗见着这封信之后大惊失色，哎呀，忠良的后人闹了重病了，朕岂能袖手不管呢？马上传旨把太医院两个最著名的大夫找来了，一个姓张，一个姓王，这两个人经常给皇上和皇后看病的。当时仁宗交代，你们带着仆人立刻起身赶到浙江金华府白家岗给白云瑞看病，你们记住啊，一定得看好，倘若白云瑞好了回来有功，如果白云瑞病不好或者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别活着见我。一抖袍袖退了殿了。张王二位立刻坐着骡车像飞一样赶奔浙江。简短结束，这一路之上受那罪就别提了。等到了老白家府门外，车子停住，俩大夫下来，仆人一打招呼，吴奶奶亲自接出来了。两位先生给吴奶奶见过礼，说明来意。吴奶奶点点头，眼望着东京汴梁跪倒谢恩，这是皇上的恩典呐、啊！把两位太医接进去，先茶后酒在这款待。俩大夫一摆手，夫人呢、啊、不必了，咱们都是自家人，我们来是为给公子看病的，先到病房吧。吴奶奶点头，连白福都陪着进了病房，两位大夫轮流诊脉。等诊完之后，两个人一商量交流看法，发现白云瑞有病，主要从气上得的，这孩子气性太大。问吴奶奶怎么得的病，吴奶奶把坟地的事情一讲，哦，两个人明白了，这就更证明我们诊断的不错。要想给他治好，首先得理气，气顺了，身体自然就康复了。他们提起笔来，马上开了个药方，开完了派人到县城里去抓药。简短介说，药抓来了，煎好了，把白云瑞的牙关撬开，轻轻给他灌下去。等灌完了，俩大夫长出一口气。吴奶奶把他们接进前厅，洗洗手洗洗脸，这才落座休息。吴奶奶就问病情，俩大夫讲说一遍，夫人放心，公子不会有大事，三五副药之后一定能康复。吴奶奶这才放心呐、啊，因为两个大夫又不能即刻回京，这才给他们准备住处。到了晚上掌灯的时候，一看白云瑞见点好，怎么把眼睁开了？不过从眼神上看有点发痴呆。吴奶奶就问云瑞，云瑞，你看看谁在你身边呢？你认识不认识我是谁？白云瑞瞪着眼睛，不认识他娘。你说这玩意严重不严重？就这样，张李二位御医一直守候到床边，守了一夜呀，连着吃了两副药，不见功效。不但不见功效，转过天来发现白云瑞病情还加剧了，眼窝深陷，颧骨突出， 面如黄千纸，唇似电叶青，手脚都凉了。两位太医一看，吓得吸了口冷气，娘哎，这要给白公子看不好病，咱就别回东京了。皇上说得清楚，别活着见他，言外之意咱就得死了。哎呀，都拉家带口的，真格的没看病把命都搭上了，这玩意也真怪事儿。我们用这种药百灵百验呢，怎么就治不好他的病呢？把俩大夫急得直掉眼泪。到中午的时分，白云瑞更加剧了，就有心口窝一点热气，上下手脚全凉了，就在那躺着跟死人一样。吴奶奶哇一声哭出来，完了，这算没劲了，命该如此啊！告诉白福，赶紧给你家公子准备后事。这俩大夫也没闲着，都把毒药准备好了，那一咽气我们就服毒陪着一块儿死。敢抗旨不遵吗？白府就乱成一套了，上上下下的仆人没有不掉眼泪的，一个个愁眉不展，还一声叹气。偏赶这时候门前来个和尚，这和尚有点疯疯癫癫的，手里拎着个大木的鱼，好像菜墩子那么大，完全是浑铁明钢制造的。木的鱼上头有一挂铁链子，在手腕子上盘着。再看这和尚，满脸滋泥，身穿破僧衣，身后背个葫芦，来到白府门外，把这大铁木的鱼往这一放，盘膝打坐，双手合十，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拿出铁木鱼锤来，就敲开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这个白家岗是个大镇店呐，老白家府里出事都知道，围观的老百姓就有好几百，小孩们往前挤，一看这和尚真有意思，这要干什么呢？门上的家人赶紧禀报总管白福。白福就一皱眉，这纯粹是起哄天地，眼看少爷没气儿了，你画什么圆呢？你画个屁呢？白福怒气冲冲出来了，一看更有气儿了，哪有堵着门口往这一坐的，招这么些人？要说白福这人呢脾气挺好，今儿都有点例外。白福指这和尚的鼻子，和尚你找死你啊，滚，远点滚。我告诉你，老白一定做好事了，冬舍棉，夏舍单，二八月开粥厂，遇上你们出家人格外恩待，但是没得好结果，我们少爷都要死，积德有什么好处？从今以后我们要缺德，不花这份冤孽钱，你赶紧闪开，不然的话我通知有司衙门把你抓起来问罪。白福暴跳如雷啊，说了很多不中听的话。这个疯和尚一乐，哈哈哈哈，施主，你我远日无仇，近日无恨，何必出口伤人呢？你看看，你们白家岗这么大的地方，四五百户，贫僧不到别人家，专到白府门外，这不是有缘分吗？你说这话可太不对了。怎么方才我听说你们少爷要死，这贫僧就不明白了。他现在年纪轻轻，正在血气方刚之时，怎么能死呢？白夫一听这气儿更大了，你说怎么该死呢？ 人吃五谷杂粮，有不闹病的吗？难道年轻的就不能死吗？真是岂有此理。 和尚也没生气，我说您是不是叫白福啊？ 啊，是怎么的？ 总管，你不必发火了，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但是也要冷静。贫僧有一要求，请你转告五夫人，就说贫僧要求见于他。 啊，你还想见我们夫人？哎呀，你这话怎么说来呢？你不就是要钱吗？钱不给，见夫人也白扯。再说夫人心如火烧，根本没工夫搭理你。 哎，只要夫人见见我，我保你家少爷平安无事。别看贫僧穿的破，我是专治百病，有起死回生之能。 哎呀， 这阵白福啊，这脑袋就凉快一点了。他一想，这和尚说的也许不是瞎话。你别小瞧这种人，当年我跟五爷闯荡江湖，遇上很多世外高人都是出家的。 难道这是个怪人？ 再者说，有病乱投医，万一他要能给治好呢？想到这，白福这模样就变了。 哎，我老师傅，方才啊，我确实说话有点不对头，但是您应该理解，因为我们少爷眼看要咽气，我这心情不好。方才您这一说，哎，我才听明白，您不是要钱，您是为给看病。 哎，正是， 那太好了。哎呀，怪我不对，您多加原谅。我跟你禀报一声，不知道夫人能见不能见，您稍后片刻。 多谢多谢。和尚等着白福到里边了，跟吴奶奶一说，吴奶奶哭得跟泪人一样。 听说有人能治他儿子的病，那简直就是活神仙了。吴奶奶吩咐一声，请，快请进来，千万不要得罪。 白福领命出去，冲和尚一抱拳，师傅，我们吴奶奶有请，您到里边说话吧。哎，这就对了。老和尚站起来，拎着铁木的鱼迈步进了白府。等到待客厅落座之后，吴奶奶领着丫鬟婆子来了。一看这和尚岁数可不小了，满脸渍泥，衣服不整，光着脚丫子，穿着草鞋，可见这和尚手里头不富裕啊。另外一瞅，这和尚身上还背着个破兜子，补丁摸着补丁，鼓鼓囊囊，也不知里头装的是什么。吴奶奶这个人非常慈祥，对待出家人另眼看待，尤其丈夫死了之后，她一心向佛，向老天祈祷，保佑自己的丈夫早登天界。就这样呢，对出家人更格外的尊重。她跟白福可不一样，不管心多难过，见着面头脑也是冷静的。吴奶奶过来给这和尚行了礼，和尚赶紧站起来，以礼相还，跟宾主落座。这和尚偷眼瞅瞅吴奶奶，暗自点了点头，罢了，不愧是名门闺秀，果然知礼，跟那下边的人大不相同啊。夫人，贫僧此次来到贵府，非为别故，听说公子有恙，特来看病。 大师父大慈大悲，既然有此心意，我是感恩不尽，但不知大师父怎样看法。 老家，贫僧先到病房观看， 请。 让白福陪着进病房了。等这和尚进了病室，先把眼光落到白云瑞脸上。大夫讲究望闻问切这四个字，他先围这床转了一圈，看看白云瑞的气色，然后往椅子上一坐，在这给号脉。 和尚闭着眼睛。就这时候呢，两位御医大夫就问白福总管，这在哪儿请的？白福说主动上门自己找来的，要给我们少爷看病。哪儿的不知道，还没来得及问呢。嘿呀，俩大夫把嘴一撇，我们两个人是御医呀，祖传的医术，能给皇上和娘娘看病，可以说天下独一无二了。连我们两个人都看不好，你一个穷和尚就能看得好吗？看来这是江湖上的人指着蒙人骗饭的祸呀，真可发一笑。但是请来了就在旁边看看呗，还希望他能治好。你要能给治好了，我们俩这条命也就保住了，这包毒药就先不喝。屋里的非常静，能有很长时间。脉耗完了，和尚站起身来，转身往外就走。白夫陪着又到了客厅，那俩大夫为了听听结果也跟来了。白夫先给满了杯茶，哎，大师傅您辛苦了，请问我们少爷这病有希望吗？ 阿弥陀佛， 总管放心，麻烦你把五夫人请来，贫僧有话要讲。好了，您等会儿。到那边把五奶奶请来了。五奶奶是个女人，能说老陪着吗？有事露面，没事先躲到后边去。等这次请出来，五奶奶就问了，我儿究竟得的是什么病，不知有救没有。 吉人天下，病是不轻，但是没关系，贫僧料识小计，准保能叫他起死复生。 真的，师父您真是活神仙，真是罗汉。 哎，这我可不敢担。这样吧，也不用去抓药，我这兜子里有现成的成药。说着话把那破兜子拽在眼前，伸手一划了药瓶子、药罐子、小葫芦，方的、圆的、扁的小盒，也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。这和尚在桌子上摆了一桌，挨样挑，最后拿起了一个小瓷瓶。这瓷瓶是白玉的，哎，瞅着光滑可爱。和尚把这瓷瓶盖拧开，让白福准备了一张白纸，干净的，倒出九粒丹药。两位太医凑过来，低头一看，这药丸就像小米粒大小，粉红色的，你别看不大，往外一倒是清香扑鼻，走五官通七窍，让人精神顿时就爽朗起来了。耶，心说这什么玩意儿。和尚倒完之后交给白福，你拿到病室，撬开你家公子的嘴给他灌下去，这叫起死回生丹呐、啊！掌灯以前，我让你家。